最王牌，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哎，你们在吗？好好听，我就担心你又给我顿五秒钟，再来这么一句。 我主要前奏听见这首歌， 想什么呢？ 本来想唱是另外一首《雨一直下》。 这还有人猿泰山什么事吗？欢迎大家收听娱乐最王牌，下班路上我是老白。 哎，5:02，我是戴一。 周五的晚高峰啊，加上下雨可能会稍堵一些啊，然后我们还是慢慢的开车听好歌好不好？ 我们歌里有阳光， 是的， 你看吧，今天前几首歌都带着 sunny 的感觉， 就是对太阳会出现啊。虽然本周是调休啊，上班，我明天休息一天。 在谷底跌倒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预报，今天的夜间是阴有中雨，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8摄氏度。哎呀，后两天北京还是大部分地区仍是阴有小雨，不过 雨量不大， 就喜欢这四个字，雨量不大， 气温稍低。 就是预计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1度左右， 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继续要带好雨具，然后适当的增加一些衣物， 对，多穿点啊。 这首爱的鼓励是给咱们的， 感谢爱的鼓励啊。雨量不大这四个字对我来说 太重要了， 洒下了一片阳光似的啊。对，我觉得其实说雨量不大啊，争取雨就能停。 是，我刚才不也说了吗，虽然说显示是小雨天气，但只要别在我们活动那个区域下雨就是好事啊。 还腾一片地儿出来的 时候，对，就是这一块地儿别下， 加油打气，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雨后爱 出来了，只要给一次机会。 特别要感谢在明天哈、冒着雨也要来参加我们活动的听友们啊！ 对，不放弃，不放弃。 对、 啊， 你们是我们最大的鼓励。 是的，所以那话怎么说的来？风里雨里，我们等你。 哎， 是不是？ 明天下午的时候，娱乐最王牌今年第一场落地活动将会正式在蓝宝国际酒庄举行，所以我们也邀请到了著名的 DJ Diamond， 还有来自于 Diamond， 是想钻石呢是吗？ 对，是想做一个 Diamond。 OK，Diamond 哈，还有爵士音乐人刘可夫和民谣唱作人耿良，他们也到现场来给我们的活动助阵。 嗯，风里雨里，我们在蓝宝酒庄等你。 再见，失眠的房间，关掉伤感的音乐，打包过去对你一厢情愿的想念。 险，当海风那样吹到心间，无人的公路，无谁的孤独，大胆加速畅快之间，我不会改变，我不会挂念，等待乌云散尽。是晴天，阳光穿过了发现，呼吸自由的感觉，耳边播送着让心情起飞的音乐，虽然偶尔会发现我们一起走过的情节还在城市某处上演，想跟过去说声再见，那些遗憾像褪色的照片，全还给昨天。未来的世界像一场冒险，当海风那样回到心间，无人的公路，无觉的孤独，大胆加速畅快之间，我不会改变，我不会挂念。 放这首歌的时候，多少有点许愿的感觉，你知道吗？ 我就想说，今天看了一下我们的歌单啊，不说有4首到5首吧，最起码有3首歌都是跟祈祷明天是大晴天有关的。 是的， 刚刚有爱的鼓励，嗯，是吧？雨后有彩虹， 明天是晴天， 还有这个 JS 的明天有晴天 啊。 接下来稍微还要有10几个小时不下雨来的， 12小时不要下雨啊。 不够，我们要24小时不下雨。 反正这个愿望是许下了啊，但是明天到底下不下雨，这事我们说了不算。 对， 我只是觉得如果雨量不大啊，柔风细雨，然后我和音乐其实也非常的搭哦。 没错，在这样的一个入秋当中，我们的第一场活动也是邀请大家在一个很有氛围感的酒庄里面跟我们来一起听听音乐啊，有一个落日的派对。 说不定唱着唱着雨就停了。 像一场冒险，当海风那样回到心间，无人的公路，无知的孤独，大胆加速畅快之间，我不会改变，我不会挂念，等待乌云散尽风里面，明天是晴天。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在这样一个星期五的傍晚，下着雨的这样的一个晚上，我们一起听好歌。 嗯，可能路上会有点堵哈，但是我们的音乐呢，就可以让大家有一个稍微放松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是的， 而且明天大家确实是休一天。后天开始要连上5天班，就可以享受7天的假期了。 就哎，还算得挺好。 对啊， 我们先把明儿这一天过了再说。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刚才是说明天不管是不是下雨的一天、晴天的一天，但对大家来说是休息的一天。 我跟你说，还真的有人拆一个假，年假出来、 嗯、啊， 就是比如说明天开始休一个5天的年假。 哦，这样的朋友我觉得挺好的。 1、2、3、4、5，然后呢、就是连着这个 连上国庆的假期。 你是多少天不上班？你心里踏实吗？啊， 我们是12小时不下雨，他是十二天不用上班。 你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你心里不难受吗？啊， 我们这都已经快气炸了的感觉。 好好好，我们来听听歌啊，舒缓一下紧张的情绪吧。因为这个去年的那个爆款剧《想见你》， 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的完整的去看。 嗯，我也是看到了第二集，但他们说其实前五集会比较难熬一点，因为碎片化的内容会让你感觉混乱。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剧确实火了。许光汉呀，柯佳嬿，伍佰，伍佰是又火了。然后呢，又带火了831乐团。 对，这支乐团在2007年的时候出道，因为名字叫831，所以粉丝们就称为妖怪。 呵，然后每年八月，他们还自己有这个乐团和粉丝的节日哈，生日的派对啊，嘉年华的活动。那今年呢，受到疫情，所以这个 party 是改的线上了，他们就把这个现场的录音做了一个叫做线上生日趴的这个现场的专辑。 哦，就在上个月的31号那一天嘛。那所以名字呢也是叫做人生，就是用来的。这个专辑 啊，就空格， 空格由你来填写。 所以呢，官宣其实也是写到了说，首张的线上的现场专辑啊，就算这个现场啊，小巨蛋没有办法相约，要陪你解封这个夏天。 所以这个线上演唱会，他们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制作水准和演唱的水准。所以专辑里面收录了很多首歌，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听这么一首半吧，因为我们两个做了好大一分。就好大一段时间的一个纠葛，就到底选哪一首，但发现哪个都不想割舍下的时候，所以两首歌都带来。 对，因为有不少歌是这个专辑里面是他们10年以前的作品了， 是， 只是说认识他们那首《想见你》的朋友，可以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他们刚刚出道的样子。 对，我们今天就来测评这张线上演唱会专辑，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号974最王牌和听听 FM 的聊天室，分享你的测评意见，并且打分。 先来听这首比较能代表整个专辑气质的歌啊。叫做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好听。以后这样啊，就是我觉得我要把话甩给你，你如果不说话，我就把你那个梗不停地抛出来。 没有，我就觉得哎，马上就要起他那个最高潮的那个前奏部分，你怎么还要我说呢？ 好听。 我理智不强，理智歌，我相信不大强行症，负能量负负在的真。哦哦，逃避并不是可耻的，勇敢也不是天生的，做超人披风未必穿红色。这世界太坎坷，不如活在此刻，那人们又何必在意那些过不去的坎。大林大林，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规则就是要用来打破的，太认真的人生多累人。 有没有发现831其实特别像那个时候的五月天啊？不是说他们真的那么像，是说带着一种年轻的热血，然后呢又很多要打破一些规则的那种冲动。你会觉得他们现在的这样的音乐的类型会更接近于当下年轻人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 没错，年轻人可能在听他们的歌的时候，虽然可能没跟随着当时五月天一起成长那个年代，但是因为有了现在的831，再加上也听到了五月天的歌，会觉得哎，像是他们回望看见了一个十几年前的 Mayday。 对， Mayday 那个时候会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咸鱼啊，那种励志的感觉。831呢就是那种我没有什么规则，我 他们这首对这个歌名叫规则就是来打破的嘛。我觉得他们歌词里面有一句还挺触动我的，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说遵循规则这一说，而且这个规则不要相信别人告诉给你的，你自己可以来创造一个属于你的规则。 对，其实你看五月天其实会有一种摇滚的精神，他们会一直告诉他们的听众那些歌迷们，我们一直在摇滚人生。可是现在831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摇滚，我们可以不摇滚。 对 啊，然后我们也不要这个规则，而不像五月天就是可能代表了很多大多数的80后他们对于人生的这个理解就是非常执着的， 就 特别轴的要去追寻一件事情的感觉， 一直要积极向上，一直要积极向上，哪怕自己的身体跟不上了， 对， 但是我也要精神跟得上。 831就可能更顺其自然，用他们自己的人生态度。 生活总得理不饶人，你的不知分寸化作满身伤痕。 来听这首不摇滚。 我许这一生无休止的生存，无休止的空间，才给你平衡。长大时不知不觉不要困的 有关于这张专辑，我们今天测评两首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打个分啊，打个星级，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账号974醉王牌告诉我们你们听歌的感受。 对，第一首听到的是831他们自己乐团演唱的《规则是用来打破的》，而刚刚那一首《不摇滚》是他们和告五人的合作。 嗯，看看这样的歌，这样子的曲风是你们喜欢的吗？ 可在夜深独自一人，别让枕边的心事轻易就得逞，拥抱最温柔的时分，路的尽头会有对于做的质问，是把一天循环成一生，或换上自己口吻，将数未完的 831和告五人来合作这首《不摇滚》，而且他们这个线上演唱会当中最后首歌的歌名就很有态度感，叫做《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 啊，就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的态度。 嗯， 谢谢告五人， 我们也不要就是那么的努力，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朋友， 甚至说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去工作啊。我觉得这可能是831想通过他们的线上的演唱会也好，或者刚刚这样的一个演唱专辑带给我们的一种感受。 OK 啊，你们开心就好了。 哦、你删掉了，八零后态度就是这样子啊， 你们开心就好。 你还代表了我， 去吧，玩去吧。 听友们要换台了，我跟你讲，你这么玩下去的话，白三岁。 你们去躺平，我要工作。 哎，说实话，我还挺欣赏就是这一代年轻人的态度。想想就是很多70后、80后，真的是，即便说自己可能肩上已经快扛不动了哈，但是呢，感觉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和年纪的时候，不能扛也要扛。但是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不想扛，我可以不扛啊。 是不是 你不喜欢我，我可以走啊。 人就这样 啊。 我这个你羡慕去就是羡慕， 我羡慕不来。 你也做不到， 对， 是吧？我也做不到， 所以我 就是没办法。 我们怎么只能听听歌？ 我就是觉得，就是要还要努力，就是还不能，就是现在就那样，有这么他们那样的洒脱的态度。但是我认为这个没毛病，就人家可能真的这么想。这样的音乐，包括他们整个里面所呈现的气质，我觉得也是会有很多人欣赏和喜欢的。 对， 我刚才那个键呢，其实摁的是开玩笑。 我懂 啊，我真正要给出的这个评分的分级是四星。 但是你还会摁 三到四星， 但是你还会摁响那个删除键是吧？ 哎， 好， 对，了解了解。 这个是这表里不一啊，不行。 但我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rock， 他们说不摇滚， 不 rock， 那我就要给他删除。 你叫 broken 好了，不叫 b rock， 你叫 broken。 嗨 嗨， 那你叫 sleeping 好吗？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哈。 啊， 831的最新的专辑，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人生就是用来，嗯嗯，这个地方由你来填空啊。看是开心的，还是用来这个躺平的都可以。 是不是我太轴了，老得支棱着？就是这，我就说立着啊，就整个人立着啊， 嗯、 别的意思。 这是精神气儿， 哎，精神气儿不能 倒，对，精神气儿得在。 但是我也欣赏，我也欣赏。但是大家给出的星级会是怎样的呢？ 对， 可以聊天聊聊天，然后顺便投个票。 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啊到974随王牌。当然，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自然就有一个一星到五星的一个选择等级，这个更明显一些。 对，很多人喜欢的831乐团，但是我更喜欢 Mayday，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听歌或者说我自己的欣赏的偏好， 哎， 但是不代表所有的朋友， 这是你的最后倔强。 嗯，哎，好了，有时候放轻松一点，你要允许跟你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存在。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要聊聊不靠谱的朋友。这个转的是不是有点太突然？ 没有没有，这样的人特别多。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平静脸孔映着缤纷色彩，让人毫不疼爱。你可以随着我的步伐轻轻柔柔地踩，将美丽的回忆慢慢出来。突然之间浪漫无法释怀， 听完这首歌有什么感觉？ 好好听。 对对对对， 不用等你给我爆梗。 好好听， 哎，我这句话是真心的，因为我此前只听到过拉拉徐佳莹那个翻唱的慢版的 Last Dance， okay. 啊，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有确实有非常非常多年轻人，他们用 cover 这种形式把别人的经典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 嗯， 这也应该鼓掌啊。 对，就是也是挺好听的。 对， 嗯。 但是就有点感觉记不住，是为什么？ 因为你脑海老有伍佰的声音，终于将你眼泪 掉了起来。 这不怪你，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I know connection, no faith or direction, no. Searching and searching for someone to save my soul. 今天我们聊不靠谱的朋友。 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蓝景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0000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景丽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却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幸福，我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人家有祈雨歌，咱们是祈祷明天天晴的第3首又来了。 12个小时之内，雨赶紧停啊！ 哎，各位 愚公雷神，请各位行行好。 你刚刚那样特像孙猴子， 我的金箍棒要来了，我跟你讲啊。 靠窗座位能看见天空的美，周围的晨晖，学一些常用词汇，换一种新的香水，都一想躲开伤悲，待我远行的痕迹往云层上面飞去，我世界静而人消失，你不会相遇，待我远行的痕迹心情要好好整理， 帮我赶走雨季。 秋天可以，因为昨天也是看到新闻，9月17号的时候，北京正式进入到了秋季，正式进入到了秋天，所以我相信慢慢的随着汛期的离开，雨水会越来越少，但不知道今年秋冬的雪多不多。 反正我就觉得今年这个秋天特别像一个不靠谱的朋友。 为什么？ 往年的9月份的时候就是那种金秋九月 啊， 天高云淡的那个状态啊，哎，到国庆节之前 天特好， 今年就是确实这个雨多了一些，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像一个不靠谱朋友。 所以要提醒大家啊，一场秋雨一场凉，确实已经在开始上节目前的时候就有听友发来给我们说了，哎，十场秋雨穿上棉，你们也多多注意别感冒。 是， 嗯， 这个朋友就提醒你啊，这个一定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不要相信天气，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啊，哦哦！你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不会被换季时候的这种就状态所迷惑。 哎，不会被换季所打扰。 像我坐到旁边这一位 啊，今天又是倔强的， 对， 穿的这个夏天的衣服就出来了。 对，我是上身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圆领 T 恤的长袖的这个打扮，但是呢，下身依然是短打扮。我说了吗？我争取扛到9月30号之前。 你怎么不扛到12月30号再说呢？ 那我估计是我的 加油 智商有点问题 啊，别被冻着了啊， 好， 虽然你这个刚才像孙悟空一样这个拜了半天， 对， 但是还是要这个注意，明天去现场我们要稍微多穿一点， 对， 好好， 尤其是邀请就是已经答应我们去参加明天第一场落地活动是在这个房山的莱恩堡国际酒庄的听友们，你们也要多穿一点，因为傍晚的时候温差会比较大。 我们今天聊的是你的一个不靠谱的朋友，稍后有空我们可以看大家的留言啊，有没有趣的，不过音乐还是主题，在下班路上来听换季。 也只是几天而已，心情却不停换季，没有关系，反正雨也下个不停，而你拒绝的来信轻轻躺在我抽屉，我会锁起，不会再被你乱了心。遗憾是还来不及天意，却已冷风过境。 我还是一个人握着单程票，独享沿途风景。若有你在最寒冷一刻正散步在雨林，我怕我会不争气说爱你。只不过是想你，我会用力忘记，惩罚自己的不小心，就当作是秘密，做个说谎机器，不坦诚的言语说放弃，才发现用尽了一力。其实也不算在意，只是爱待在一起，谈天说地，欣赏你的孩子气，而你像阳光空气，突然不再是与你告别雨季，像微风亲吻草地。遗憾是还来不及添衣，却已冷风过境。我还是一个人握着单程票，独享沿途风景。若有你在最寒冷一刻正散步在雨林，我怕我会不争气说爱你。只不过是想你，我会用力忘记，惩罚自己的不小心，就当作是秘密，做个说谎机器，不坦诚的等于说放弃，才发现用尽了一力。只不过是想你，我会用力忘记，自己的不小心，就当作是秘密，做个说谎机器，不坦诚的等于说放弃，才发现用尽了余力。 换季来自邱玉胜啊，对吧？ 他的名字好适合秋天。 对，邱玉胜，哦，对， 邱玉胜，嗯 嗯，对。这个名字还挺有特点的， 包括这首歌的歌名也被很多歌手去运用过。阿令有换季，然后张远前一段时间也推出了一首新歌，就叫换季。嗯，所以我觉得换季啊，这个名字真的是特别的适合在每一个季节交替和迭代的时候啊，对，不用迭代，交替的时候出现更合适。 嗯，好吧，听完了换季，我们这提醒大家，最近这个天气变冷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不要生病啊。 嗯。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些剧集的方面的内容啊，因为，不知道大家我们之前看过那个周迅主演屠呦的那个报道， 哦， 现在马上要 新闻， 对，要和大家见面喽。 是的，这部电视剧呢是由郑晓龙来担任总导演，电视剧名叫《功勋》，是定档到了9月26号。也就是在后天，嗯，星期日的晚上正式的上线，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的黄金时间段首播。而这部剧呢，是由周迅、雷佳音、黄晓明、王磊等主演，分为八个篇章。嗯， 王磊，啊， 王磊，哎， 对啊，讲述的其实也是这几位，八位啊，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的人生故事啊。 对，嗯，其中呢，屠呦呦的单元是由郑晓龙来执导的，王小平编剧，周迅来主演，所以他会出演屠呦呦。 嗯， 那袁隆平这个单元呢，是由严建刚来执导，黄志忠来主演，张富清这个单元是由康红雷执导，郭涛主演，申纪兰单元是由林楠执导，蒋欣出演，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然后呢，昨天是有哪位我们的男听友说自己喜欢追小甜剧来着？ 哎呀，这个男听友们的口味真的让我们的女孩们哈，特别好，就了解了一下男生们的不同的喜好。 是是是，你这样的就是我觉得 另一半也会很幸福啊，两个人可以一起追小甜剧。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部新的吧，这部剧呢是由赵露思和徐开骋演的一部古装校园甜宠剧，叫《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 好好好，正在播出啊。反正这种剧呢，小甜剧嘛，就是如果你喜欢减压甜宠剧，就是看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啊，不带脑子也能看的剧，我们算是做了过一个小推荐了。 没错，来关注一下《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 之前因为就是播八三幺乐团的歌，然后说到了 Mayday 和八三幺的我们感觉的一种差别是什么， 对，一些细微的差别。 然后这边就听友回复了一条微信给我们我觉得写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形容说有人形容说五月天就是在你跌倒的时候告诉你站起来， 而苏打绿呢，他说是告诉你跌倒的时候摸摸你的头说辛苦啦。 那陈绮贞就是在你跌倒的时候告诉你说拿一床被子睡一会就好， 对，看看星星。哎，那你说八三幺呢？我在想说八三幺可能会是那种疼吗？我也很疼哎。 我陪你一起躺一会儿。 对，一起躺一会儿啊， 没关系的。 跟躺下有关的歌，待会儿也会出现。 好了，我们刚刚听的是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啊，很适合九月潮湿的天气听。 嗯嗯。好，说完了潮湿天气可以听到的歌，我们不妨来说说在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季节当中，大家在追的一部综艺节目 《披荆斩棘的哥哥》， 哎，叫披哥， 哎，最近特火啊。 嗯，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综艺里面其实很多的这个男艺人、男歌手， 嗯， 就突然因为这部综艺焕发了新的力量。 对， 嗯， 而且这些哥哥们也非常的努力哈。就像其中的一位，他是最近在微博上面分享了哥哥们的表演舞台， 嗯， 而且还配文说，可能会有人先提前离开嘛，因为几轮公演之后就会有的组被淘汰掉啊，或怎么样。他说离别是很伤感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学会了珍惜。 嗯， 所以有调皮的网友在他下面给他留言 啊， 喊出了大家对于这位po文的哥哥的爱称。 对， 哎，所以没想到遭到了他很耿直的回应。 是的， 哎， 就是 不合适哈。 就大家说嘛，你知道大家把你称之为是摇滚小甜豆吗？ 啊，知道吗？不太好吧，不太摇滚吧？ 然后就脸上写了拒绝，然后发微博说这太不摇滚了。 就怎么会呢？我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名字哈。 你这八三幺不是刚唱了不摇滚吗？他不行，他也是属于那种不行，我就是要摇滚。 所以他的年龄一定是跟八三幺不在同一个年龄层段 的。那我们现在想问的就是，大家到底是把哪一位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称之为摇滚小甜豆的？ 对，来听听啊，看看。这个歌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是谁？三个字，把他的歌名，不是，把他的名字加上你的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974醉王牌微信公众平台。 对啊，我们要不要给一个提醒啊？就是他老婆是谁？ 他老婆 就是某位著名导演一生所爱那首歌的那部电影里面的一位女主角。 哦，紫霞仙子嘛。 太绕了呀。 朱茵，朱茵啊，他媳妇是朱茵。 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飞天几高，心中只比天。 对了，你来跟我们说一说呗，就是这个为什么 我还 摇滚小甜豆，为什么、 就是、 怎么他就能被别人称之为是摇滚小甜豆了？ 可能他唱的一些歌， 你先别说他是谁啊， 好，他唱的一些歌可能在表演当中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摇滚的气质，可能更多的是融在了一些流行的哥哥的这个表演里面啊，温和了很多。 而且据说他不是就是也是一个宠妻狂魔那种，就是对自己的老婆特好。 对，所以这是人家夫妻二人的一个甜的一个 过程或者撒糖的一种方式、嗯、 是，所以这个摇滚其实不是对自己的身边的人要摇滚的 啊、 哦，它是一种精神啊，不是说你对谁都 rock and roll。 我看到一个报道啊，是说黄贯中他特别喜欢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不被人打扰的地方， 说不让说是谁了、嗯、好的，没事没事没事，二姐，这就是你 it's you。 哎呀 本来是 啊 满 好 满心想的是把这个资讯的里面的他啊、哎、跟他爱人的这个生活的场景， 你还真是不犹豫啊，不再犹豫啊，就直接公布了。行，没关系，咱们待会儿选一个答案、哎、然后正确答案加北京地区手机号、啊、发到我们的这个974最王牌的公众微信账号，看看今天我们连线谁。 好的，好，我们稍后会挑选一位哈、啊、把正确答案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我们等待着认识你真好的环节啊，跟你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 嗯，期待啊。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不不追踪，忧伤不沉重，却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你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我今天看到我们工作群里面一些同事们还在很辛苦搭建我们明天场地，冒了雨啊，但是呢说这个雨也是一会儿下一会儿停的， 对， 但是还好，刚才说过了，看到天气预报明天雨量不大这四个字，我们心里甚感欣慰啊啊，说不定雨下着下着雨就停了呢。 对 不 对， 对， 虽然达不到感激涕零这样一种状态啊，但是真的希望我们好不容易在今年第一场落地的活动真的能够跟大家玩得开心和尽兴一点。 是的， 毕竟叫落日复古派对嘛。 但我觉得秋天下着一点小雨的感觉不错，反正这个跟复古音乐都是很搭配的。 对的， 所以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打造落日复古音乐派对，就在明天9月25号下午的15点30分，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 对，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并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道路施工等复杂场景，助力行车安全。而补贴后的售价是15.79到22.39万元，更有多项的购车权益等你来咨询。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音乐好朋友等你来赴约。 我已经能想象得到明天大家会玩得很开心了，因为演出内容非常的丰富。 对 对， 还有很多互动的小游戏啊，跟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并且有试乘试驾的体验。 对，所以报名的朋友啊，已经在北京广播和974最王牌报名的朋友，被我们打电话通知过明天来的朋友，一定要来。 对，并且最好不要迟到。 没有能够有机会被选中也没关系，明天我们视频直播啊。

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春天的夜风轻轻凉凉的吹，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想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雨声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青草里的香味，青草里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虽然不是春天的风啊，但是春花秋月啊，春秋两个季节，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傻傻分不清楚，尤其是下着一些小雨的时候。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来自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 好了，我们是不是电话接通了吗 ？OK 了。 你没有开话筒。 但我喊你肯听得到啊OK 啦 OK 啦 OK 好， 来我们请他进场。你好 Hello 你好。 哎你好，哎大名儿，我们在微信上看到是这个名字。 哎 对， 哎很高兴能够在今天的这个下班路上跟你连线哈。刚才有一道问题呢，你答对了，我们想问的是谁啊？他的这个被网友起了一个昵称叫做摇滚小甜豆。 嗯，答案是 阿婆， 哎， 他自己给的这个答案，我挺喜欢， 对 对，就很亲近的感觉， 对，一听就是很喜欢黄贯中，然后平常也很关注他。 之前也没有、没有过电话接通的状况吗？ 有过一次 ， 有过一次 、哦，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应该很久以前了吧？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直播， 好。今天试试看能不能挑战成功，好不好？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重新的这个矩阵的安排呢，可能看不到大家之前很早以前的一个留言，所以我凭着今天的一个灵感，选了这位答阿婆的大名儿。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请听题。嗯， 这个答题不用闭眼，但是要好好想想。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什么。A 大有前途 ，B 大有发展，请选择。 前途吧，蒙一个。 好， 大有前途。来，我们看看是不是大有前途。 哎，这首歌是赵永新的《躺着》。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 躺着都大有前途啊！回答正确， 这做了个梦啊！来， 第二题，第二题来听听看哈，什么颜色的黄昏？流浪儿 ，A 金色 ，B 蓝色， 金色还是蓝色？ 金色吧， 金色的黄昏， 哦、 嗯，这个倒是挺符合逻辑。 蓝色为黄昏， 他不会按常理出牌的。 嗯，因为他是王妃。 答错了。好，没关系，我们还有一题，加油，看看能不能第三题答对啊，试试看啊。 好，第三题是这样子的。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哼哼你都不明了。 好简单。 A 苍天 ，B 大地，请选择。 自己哼着了，恨 恨什么你都不明了，是苍天还是大地？恨 任贤齐的， 对， 任逍遥， 任贤齐的任逍遥，嗯。看看 大地吧，我真想不起来了，大地吧， 大地。 让我悲也好，让我恨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 他内心的潜台词是苍天呀，大地呀，我答错了。 不得先问天再问地吗？是不是？啊， 好吧，有点遗憾哈。 Sorry， 但是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机会啊。还是让你选一首歌。 对，选歌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编辑还有包括我们两个也特别想让你选第一首歌，因为马上就要到可以好好休整的这个放假的时间了，可以躺着。 啊，这不带我啊， 不带你， 主要是他们俩想让你选这首。 好吧，那你选吧，赵永新的《躺着》，王菲的《流浪的红舞鞋》，还有包括来自于小虫或者任贤齐版本的《任逍遥》，看你想听哪一首。嗯、 对，三首都。 选躺着吧。 哎呀，谢谢大明儿， 呵、嗯，这么配合呀？ 对，特别配合我。 那你现在、 就是、 你现在什么状态？ 确实也有自己的一个小想法，因为就是到三十几岁的这个年龄，我希望就是同龄人大多数都能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嗯、然后希望大家都有一种躺着的心态。另外还有一个自己的小的私心吧，因为十月是我妈妈的生日，嗯、我希望她能就是歇一歇，所以躺着就一语双关吧，希望大家心态上和、状态上都能有一个比较平和、比较休闲的状态。 对，我来这个帮你补充一下，这个躺着不是说真的就躺下就不动会了，是那种 休息会儿。 你的心态，你刚才说心态，我很欣赏，就是你要对一些事情呢有一些，就是自然的态度，或者说就是你不要特别较劲的去做一件事情， 就跟自己也要自洽， 对， 对对 要自洽、嗯、啊，对。然后呢，也祝福妈妈，然后呢能够这个有空休息休息，然后呢有个健康的身体，好吗？ 妈妈休息的时候，大明儿，那你在十一就忙了，是吧？阿姨能休息休息，你得把家里照顾起来呀、啊。 好的， 好的，好的。 你刚才那个口气就特别像妈妈。 妈妈。 好 了， 我本来也是妈妈。 对，你看人家说他们本来也是妈妈，好吧？ 对对，我们都希望大家啊，躺着躺着就大有前途啊。 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小菜不是加满的那种，我躺着发个纸尿袋，不是会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不喜欢我的那种、嗯、躺着绝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充斥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灯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糊涂，躺着放不，躺着不辛苦，躺着介绍新的角度，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我跟你说，咱们就说到躺着这事儿了，有的朋友就喜欢躺着， 而且人还不长胖，那你不得羡慕羡慕？ 有还有不靠谱的朋友，你跟他约好一个事儿啊、嗯，说你在哪儿呢？啊，我躺着呢， 哎呦，你说好了， 这还不错，能告诉 你。你几点几点来接我一下 啊？ 我们比如说约好了一个球赛， 嗯， 他说那个，你到我们家门口顺我一趟呗，顺路嘛。 嗯、 好好好好 好好， 到家门口给他打电话， 嗯， 你等我一下啊，我还躺着呢。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你说你这个人， 哎哎，你能够把这个朋友忍耐到现在没有把他除名的话，首先你对他有了解，所以他这样你也没有生气。 啊、不是我，他还欠我钱，我还等着他还。 那就别说了，那句话我不想对你说，欠钱的是大爷。 没有，我就开玩笑，开玩笑啊。 嗯， 那我下次我也躺着， 嗯， 等他来接我。好朋友有的时候不吝啬，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不靠谱的朋友， 嗯， 多少是你一个损友，就是你 对 有时候觉得哎这人你太不靠谱了， 怎么吐槽但是也怎么不能把他从这个朋友圈里面割舍出去。 他不是真的就是如果是特别不靠谱啊，那工作中不靠谱，嗯，你们本身关系就一般，那这样的人咱也不忍了， 哎， 对不对？ 是，真是大有天赋，我就 躺着就躺在一个。所以今天又是一个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啊。你说的这个我有一个朋友未必是真的是你的朋友。 那我觉得我刚刚在聊天室里面算是特别勇敢的承认的，我说我自己有时候有点不靠谱，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如果赶上正好是我一个提前是我约好的局，我们一块出去玩早起，但是那天我特别想睡那个懒觉，如果这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可能就会临时跟他说要么咱们改一天吧， 啊， 他就会特别包容我说你看你这个不靠谱的人，行吧那你休息吧，就是他这种对你的打引号的纵容，实际上是因为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个特别固定的友情纽带，你会知道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而崩盘。 你先看一下他微信你还有不用。 我希望他这个时候没有在听节目， 啊，正是因为他对你的这种包容纵容了你，嗯，然后让你下次还会这样。那如果他真的跟你发脾气呢，就是如果他我就不高兴删掉你， 我请他吃了两顿火锅。就对对，你这提醒的也对，就是不能过度的啊。有的时候他可能会知道你最近很忙，比如节前十一之前工作特别辛苦， 嗯， 然后你有很多事情忙，已经非常非常多时间没有见面了。 对，我其实我想顺着这话说，嗯，我们生活里面总会有一些朋友包容自己，因为你不可能做到完美嘛。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上次那个对着门的直播是我们等谁来着？ 啊，他是谁来着？ 啊，对，然后姗姗来迟的是几姐来着？大 姐 还是二姐？ 反正不是二姐。 哎，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前排 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娱乐装排，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嗯，今天我们聊不靠谱的朋友啊。 嗯，这个系列里面有可能是别人，但是多少有可能是自己。 是的， 要不要照个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哎不太靠谱的人？ 他说今天星期几来着？进来像昨日一样白，头顶的烟雾青年在发呆，雨后的天气迷人的际遇，红色的毛衣和你雨中的比你没有掉下来，在一地的无奈，夏天已过去，感情不存在，城市的街道赤裸的奔跑，空荡的房间，疲惫的梦想，对不起对不起，再次相遇转过头去，待冬日临近能否拾起散落结痂的心情，不介意不介意独自睡一场喜剧电影，不 大家的新奇迹，左手边只收拢空气。风又吹进来，像少女的裙摆，接着像小孩从列车逃开，斑驳的回忆，落寞的人海，谁为谁等待，害怕被伤害。对不起对不起，再次相遇却转过头去，待冬日临近能否拾起散落街角的心情。不介意不介意，独自设一场喜剧电影，不打架的新奇迹，左手边只收拢空气。对不起对不起，犹豫无疑的 是来自王胜男，不打扰的星期几啊，所以说星期几来着，过来过去发现啊、哦、已经星期五了，明天就休息一天、嗯、后天又要上班了。 对、嗯、从下周开始的时候，大家在工作整个加在一起算是五天，然后就可以开始迎来悠长的七天假期了。 哇 哇， 还是很有期待的。 你看你看你看，跟第一个小时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小时啊，你算这么清楚，他说哇 哇，你算得真清楚，你居然算这么清楚。 我好歹也是当年当过数学课代表的人。 是是是是，哎啊， 小学， 我还寻思这什么学校能让 哎。 二姐的数学课代表、 哎、怎么还骂人了呢？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二姐只认一个数字二啊，就是你当数学课代表吧。 嗯， 不没有，我开玩笑啊，我觉得挺好的。 好， 就是这个周末呢，因为虽然只有一天、如果大家有空跟我们一起聚聚，我能想象到我们当时会比较开心。 对， 但是听音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明天能来跟我们现场一起去听那个复古的音乐的派对啊、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提醒的就是，即便说没有能够接到我们的邀约电话，但是我们有现场的线上的直播，对吧？大家在家里面可以赏着雨、 啊、 或者看着多云的天晴，哎，对，来听看看我们的线上直播也是可以的。 对，刚才有朋友说、嗯、啊，夜幕下的二环路，车灯闪烁，车水马龙，就像电影当中的一帧画面。 原谅我最近在低潮期， 再来一首适合你们找电影画面的歌。 把我讲得不好听，可能因为实在太熟悉，下意识对你像对我自己。生活总是不再容易，总有些压力，我有时也不知怎么走下去。抱歉让你的可惜，太多的烦恼要说，太多太多的烦心要做，太多太多轰轰烈烈的故事每天发生，有什么独特，太多的无奈要等，太多太多纯真的 在创作，但是很难得碰到一个歌手，他的创作，他的音乐，他的整体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说，会有我们 DJ 会有一个词汇，是真的好，就是某某是真的好啊， 嗯，好好听， 丁世光是真的好，就是你会赞叹说他这个确实他的才华和叶贤儿这首合作《低潮期》啊，确实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夜晚。 哎呀，你难得这么哈、努力的夸了两遍，真的好，真的好，让我这个九七四丁世光后援会会长很开心嘛。 夸的又不是你， 我这个哈、我替 是不是 我替我推荐的歌手而开心 啊？好好好、 低潮期来自于丁世光和叶喜儿对神仙 CP 的合作哈。怎么突然空气莫名的安静了呢？ 你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梗吗？ 啊， 好好听。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测评的歌曲是来自于831乐团他们的现在是一个专辑啊，现场的专辑 是 两首歌，我们今天给出的评分是 四星半吗？ 删除还是上传？ 你删呗，反正你是80后。 我看了一下大家，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投票啊。那这首歌是经过我们测评上传到我们歌单里面的歌。 哎 ，Shivers 哈 ，Shivers 对不对？ 嗯， 真的是好好听。 看过大家的投票，54%的朋友选择了上传五星的上传歌曲，所以呢，今天831的这两首歌，我们选择的是 保留在我们的测评歌单当中， 成功。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10月1日-2日营业至凌晨2点，满千返百无限送，万千再加赠300礼金，1公斤黄金免费抽，5折基础上再7折。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北京赛特奥莱12周年庆，9月17日-10月7日，精选品牌满2000返300，红酒大闸蟹加价购，积分抵银行减 ，Coach Y 三热卖1折起。第二届光影艺术节尽在湘江北路28号。 亲爱的，新房装修咱们去哪儿看啊？ 当然去全之家丽泽店啊！即日起至10月7日，参加品质家装狂欢季活动，1元购3888元券包，消费1万还能免费吃喝玩乐，最高满赠 iPhone 手机，运动萌兽主题公园，波乐乐儿童乐园，游泳健身门票免费送，电影免费看，大餐免费吃，装房子来全之家丽泽店，免费吃喝玩乐就在西三环丽泽桥西北角，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这不靠谱的机器。 有没有听到回声？哎 哎呀，所以有时候这个 DJ 的心啊，真的是这个被时刻紧绷着哈，揪在那个瞬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会出现一个延时的状态，那个时候就需要旁边一些操作机器的人随时准备千钧一发的时候冲出来，不要让这个空白的时刻出现太久。 感觉我自己是个人工智能， 不挺好吗？ 小白同学， 哎，小白同学，大白比较温暖一点 啊。大白同学，请帮我播放轻音乐。 好， 来嘞。五环， 这明明是萨克斯风，什么五环？ 你比四环多。好，行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哪儿啊，但是有朋友确实堵在路上呢。喜无忧，这位同学，你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是，他说今天是我过生日，本来约了3-5好友一起吃吃喝喝，结果呢，从九仙桥的公司出来，40多分钟的时间还没有过九仙桥的路口，很堵啊。 这个，您的名字应该改成路堵啊，或者是啊。堵忧， 不，他那个名儿立刻让我想到了当时，王菲和梁朝伟唱那个叫什么，就是《天下无双》里面那首， 我知道，我知道， 特别可爱、特别欢脱的那首歌。 想不起来名字，以后不要说好吗？ 但 我也不可能想起来。 电影我想起来了， 那你就不要抛出来这个话题，然后让我跟你一起陷入这种矛盾、 我 纠结里面。 哭里有， 因为有的人是那种我想不起来一首歌，我想不起来一个什么事儿，我会一直想。就不想到就很难过、 但是我会待会儿我们过了这个话口之后我会去查一下。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既然你的名字起的都这么喜庆了，头像也这么喜庆，跟那个天书奇谈里面那个诞生似的，这么可爱的一个头像，相信你也是个很可爱的小伙伴，所以在这儿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把这首大人情歌带给你。 Happy birthday、好饭不怕晚，让他们等着吧。 可能真的很不同，怎么抵挡不了想靠近你的冲动，我开始讨厌自己这么不洒脱， 为了你挑选香水穿上洋装，我知道这次可能真的不一样，当所有怀疑不安偷偷在萌芽， 还是讨厌自己为了你抓狂。 也许我们不确定何为真爱的道理，只能本能的相拥而泣。也许我们在找寻一个永恒的定律，忘了还能爱，那就是幸运。哇，勇敢去追，绝不后悔。就算拥有世界，人一辈子能有多少个机会，在被窝里感到安全。我们不要全世界，我们只要彼此每一个细节。 谢谢我们听友的提醒，然后我们其实自己也查了，喜相逢，对吧？ 对， 这个有什么想不起来？我当时真的是想不起来， 就当时真是懵住了一下下。但是他的名字叫喜无忧嘛，所以一下想到这首《喜相逢》。 然后咱们就把这个音乐拿出来听一段吧。 哎，恭祝你生日今天开开心心。 哎，恭祝你财源滚滚，感觉要过年了啊！行大运。 哎。好久没听这首歌的朋友，沾沾喜气儿啊，沾沾这寿星的喜气儿。 一龙歌共举杯，萍水相逢做朋友，世间相聚不容易，请你再饮这杯酒。 好兄弟情相逢， 人家会觉得我们节目的这个音乐类型不稳定啊，就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破次元嘛。咱们老是去破人家什么90后、00后啊，什么这个。对吧，E世代的这些次元壁，让他们也破破咱们的次元壁， 就是跟着我们回到当年王家卫监制的贺岁片《天下无双》的这个电影音乐里面感受一段。 好兄弟喝一杯，人生梦醒再回首，百年好酒千杯少，哪怕老板要我走。 管我嘛事儿啊， 这老板是一天津人， 管我嘛事儿啊。 哎，好， 哎，不觉得特别好吗？就是当大家堵在路上的时候，有一段可能很欢脱的音乐，也许跟我们本来的今天的音乐不是特别搭嘎，但是呢，这种轻松的感觉是符合下班的这个状态的， 就是混搭啊，跟雨天傍晚周五的晚高峰 啊，吃点烤羊腿， 然后加这首歌，就感觉 说不 混搭 和不够。最难的是好朋友，就哄自己千杯笑。只恨时光太匆忙。 马龙哥举 举木桥， 那太阳一溜又一 溜， 日夜更替金相随， 金相随。 相会相映如我俩。 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 啊， 他呢 不靠谱的朋友。 哎，不 啊， 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啊， 我有一 个朋 友，嗯嗯嗯，懂了，这个 title 在哪个位置上了？ 他那个什么，哎，这不是要办婚礼吗？ 啊， 婚礼这不是都得有伴郎和伴娘吗？ 是啊， 这个伴郎和伴娘，他怎么找？ 都是各自的朋友嘛， 是吧？ 嗯， 你是不是得找一个特别铁的？ 对， 特别酒量还行的。 对 啊，我这个朋友找了他一个哥们儿，据说是关系特别好，发小，啊，酒量也还行。说好了啊， 嗯， 到时候你给我做伴郎啊。 好嘞，兄弟没问题。 哎，兄弟，你包在我身上，放心， 嗯， 一定给你妥妥的安排的啊。 好嘞。 婚礼要进行，当天要接亲的头一天晚上，他接着那哥们的电话。 嗯， 哎呀，我得跟你说一事儿啊。 心里凉半截儿，开始。 我那个名儿可能够呛。啊，怎么了？这个 怎么回事啊？ 大事，第二天这里，你重头戏啊。 不，我觉得这伴郎能说出这个话，他得找一个能够搪塞的理由， 啊， 最起码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才行。 哎，我脚瘸了，我前一天吧，我就是昨天我踢球去了， 嗯， 啊，我脚瘸了，我这个被人踩了一脚。 哦，他是怕就是这一瘸一拐出现在你伴郎团当中， 你看你 不好意思， 介意吗？ 嗯，这 你是人家怎么说？人家说那个我 不 介意嘛，那怎么办？我现场再拎谁去？不行，就你了。 哎，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反转，就是一开始本来这个问题难题在他的身上，现在甩到了新郎的身上。 哎，后来这个就好玩了，就是于是第二天这个婚礼的现场， 嗯， 你看到所有的场景，都是这个很帅气的一个新郎在前面走着，后边有一个一瘸一拐的伴郎给他拉开车门，哎，一瘸一拐，然后把车门关上。 嗯，接下来就有一个后续，就是请关注一下新郎和这位发小的关系哈，这个伴郎的关系也相当铁，挺好玩。 听这个喜相逢想到这事儿啊，有点意思。 有一个朋友 好好好 啊，这段段落大家可以记下来哈。嗯， 对，有如 果您后考一下，问问老白这是谁的朋友啊？ 我不记得了啊，好，忘记了。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有一段有关于演出的这个推荐啊，因为国家大剧院最近有精彩的演出， 是的， 就在9月29号，谭丽华直棒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音协合唱团呈现国庆72周年音乐会。 没错，由高参、郑培清、张英席、刘松虎、王冲、周小林等艺术家汇聚一堂，共同演绎《红旗颂》《我爱你中国》《红色娘子军》《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和佳作，为祖国的72岁华诞献上深情的祝福。订票电话6655-0000， 详情也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苦苦追踪，忧伤不沉重，是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我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风吹凉霓虹，回首你无影，总转眼旧梦已成空。上夜色千家朦胧，风花雪月， 苏州河畔你牵我走过，外滩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故事变沉默，被岁月淹没，思念如我历经漂泊，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那渡口，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惆怅热灯火，往事渐落寞，淹没起落，被遗忘的是我。当海风吹凉霓虹，回首你无影，总转眼旧梦已成空，上夜色千家朦胧，风花雪月如梦，提醒我也曾爱过，悬崖与秋冬，这 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设置叫最不靠谱的朋友吗？ 嗯， 就是翻咱们那个留言，翻到下面发现有几条的留言，就在这个标题我最不靠谱的朋友下面就留了俩字儿，没有。 没有， 没有 哦！我不相信， 证明朋友都特靠谱。 我看到一条是王小范特别有意思，他在后面那个加井号的话题后面说的是谁在叫我？哎，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就难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没有偶尔的不靠谱的状况出现过吗？就是如果你记住自己偶尔不靠谱的话，可能对于别人的不靠谱就会多了一些包容。 反正我自己，我评价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也挺不靠谱的。 嗯， 就是我的不靠谱呈现在就是生活里面特别多。常常有时候不接电话呀， 哎，不回微信呀， 偶尔不回微信什么的。 对，我刚想说我要不要爆料一下，就是基本上，但是你的不靠谱啊，我觉得属于那种抓大放小的类型。 哎， 就是重点的事情一定会回复，然后不够重点的就人就不见了。 就是对，就如果是闲聊天那种，可能就消失了。 但是聊天有的时候是为了增加大家的了解，或者说，有些聊天可能是聊着聊着就把重要的事情就聊出来了呢。 哎，有可能。 嗯，那你就不给别人机会了， 聊聊就知道下一次吃什么了，对吧？ 对，就最起码就是一到下雨天就火锅呗。 好，我明白了，我也是属于不靠谱系列的。 嗯， 我这个自我检讨、 哦、 啊， 我 这个深刻检查。 我们争取以后往这个贴谱上多靠近靠近。 当然，当然，当然。但谁身边还没有几个不靠谱的朋友啊？ 对，这不是大家的开心果吗？ 所以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吧，这个话题其实聊到现在就发现。其实有一个不靠谱的朋友，你可能会包容他，你也可能是别人不靠谱的朋友，别人包容你。 嗯， 正是因为这种包容，所以才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对，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的不靠谱朋友呢，其实不是为了真正让大家来吐槽你某一个朋友，但是真的他要如果不靠谱到一定程度的话，估计你们可能也就该掰就掰了，友谊的小船早就翻了、是吧。嗯， 盒子一开就是惊喜，尽管过程都是未知谜题，慢慢的是清晰，别浪费太多 energy， 出发前准备好自己。 不好意思，我不靠谱了，播错了。 播错歌了， 对对对，播错歌了。 这也不叫不靠谱，叫意外之喜。 本来我们准备今天推的这个次元壁的歌曲是，就是董文玲为一个游戏唱的主题，叫《无限惊喜》。 听上去就感觉没什么惊喜， 所以我就说，哎，今天这首歌咱就不放了啊，不放。 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啊，去玩游戏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一下热门游戏《和平精英》的主题音乐《无限惊喜》。 对， 那我们这首歌听的是 就是《无限惊喜》 ，Surprise， 就是这首。 就算迷路也没关系，盒子一开就是惊喜，尽管过去都 Sorry。 哎，这就是想什么就来什么。 对，就没想播这首歌，然后他就出现了呢，对不对？ 所以今天是人家的这个出行的日子，就是我必须要出现一下下。好，推荐了一下这首新歌。 但是外面下着雨的时候，据说好像南边又下雨下大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 雨落下来要用多久，一次约定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出口，一整个夏天里我都在等待你，等你的回眸。一阵风吹过来把思绪都带走，一个黄昏潮湿的小城，时间也停留，义无反顾的少年匆匆收拾起勇气，就一定会说出口。风中扬起的声音，雨太大我听不清，此刻像天空里所有的水都落入你眼睛，寻找你的身影，你转身带着雨滴晶莹，是那年盛夏的约定。一阵风吹过来把思绪都带走，一个黄昏潮湿的小城，时间也停留，少年匆匆收拾起勇气， 就一定会说出口。风中扬起的声音已太大，我听不清。此刻像天空里所有的水都落入你眼睛，寻找你的身影，透明的光景。你转身带着激情，已是那年盛夏的约定。 这是陆先森乐队的一场雨落下来，要多久？ 希望这场雨落下来的时间不再超过12个小时，因为明天我们的活动就要举行了。我们的很多的团队，包括我们的相对接的一些公司哈，为这次活动真的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包括大家也是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落日派对。 是，所以今天我其实上午有一段拍了就是一个咖啡和窗外那个雨的那个视频，我当时发了一条微博嘛，我就说希望明天天晴。底下有一个特别不靠谱的朋友，我希望明天下雨。 所以大家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而这么祈愿天晴，但是想去现场的朋友肯定会知道的。 能不能好好做朋友，跟我们一起起个愿？ 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怀念时事其实还有。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毕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生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 Eason 最佳损友啊，送给我们生活当中的生命里面这些损友们， 对，也是不可或缺的最佳损友。 当然我们想用什么样的一首歌来收尾呢？明天有可能还会下雨，但是我们希望会有一个类似于像诺丁山里面那样的一个镜头。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部电影，有一个镜头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啊， 然后他在那个集市集里面走过的时候，突然一下就下雨了，过一会儿天就晴了。 哦，山里面其实会有这样一种就是忽晴忽雨的状态，但我没有想起那个画面，但是这首歌前奏响起，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够进入到你刚才形容的诺丁山那个剧情里面去。 对，虽然我说的这个真的不是山里啊。 又给我挖坑里了。我在想说变声的事儿怎么跟诺丁山，但确实 啊，对，有山有山， 对， 有山有 水，这首歌在太多的电影剧情当中都出现过。 哎，你这首歌挑的我还是觉得 深得你心。 我是觉得明天我们刚好有一个复古市集， 嗯哼， 所以那个你又选到了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呢在雨天听的时候会把你的所有的情绪都集中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就你会想到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就是你突然就思绪就飘了那种感觉。 对，那种放空的瞬间或者思绪飞了的瞬间太美了。 好听， 斯卡布罗集市， 好听。